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这是1999年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，后来收录在陈琳200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啊。在这之前，陈琳已经发表过了《你的温柔我永远不懂》《别再说爱我》《害怕爱上你》等等这些专辑。那么陈琳这张同名的专辑呢，为她树立了一个新的形象啊，逐渐摆脱以往的路线。那么音乐当中呢，加入了更多时尚的元素。《走开》是由郭亮作词，丁晓文作曲。说到1999年，17年前啊，对于整个华语歌坛来讲，无疑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一年啊，盗版令人头疼啊，铺天盖地啊，然后网络开始发展，雪上加霜。但是也在那两年出现了一些推动歌坛有影响力的歌手，其中就包括朴树。朴树1999年推出首张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，里面的《白桦林》就是当年的年度金曲。难得的是，朴树从出道到现在哈、啊，一直保持着质朴脱俗的气质啊。接下来听首张专辑当中的这首《New Boy》。 是的，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。 在这首 New Boy 当中，朴树反复的提到老和新，确实在新千年之交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。对于华语歌坛，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，网络的兴起，营销模式的改变，让歌坛重新洗牌。因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，老歌手呢选择纷纷淡出，可是对于新人而言，因为新的思维，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。下面这个组合，他们既不像乐队，又有区别普通的演唱组合，唱作俱佳，他们就是冷酷到底的羽泉。 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当我死心塌地忘记，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，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，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请别再说长夜雨，你是我的伤心，抹不去你留下虚伪的唇印，回想你欺骗的话语，既然已决定离去，为何还留下残疾，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，让我不能彻底忘记，我宁愿 是中歌榜2000年的一首年度金曲，冷酷到底，羽泉啊。从最美到现在，真的是成为内地歌坛的一面旗帜，常青树啊，要为羽泉好好的点赞一下。好，中国榜年度金曲说到2000年，拿到年度金曲的还有金海心的《那时的天空》，选择他的第二张专辑《那么骄傲》。在1999年，金海心推出第一张专辑《把耳朵叫醒》，颇令人惊艳。他甜美独特的声线，再加上讨人喜欢的外形，很快让他拥有不错的人气。 心依然为你在波动，想着想着，温柔就爬上心。 们听到的是2000年中国榜的年度金曲金海心那时的天空啊。说到那时的歌坛，其实元素非常的丰富啊。比如说内地最早一批玩说唱的李小龙就在这一年推出了首张专辑，同时未成年的花儿乐队呢也在当年横空出世。很可惜接下来这位实力唱将在2000年推出首张专辑只有你，虽然有着高超的技艺，在业内也受到了赞誉，可是离大众的审美呢总觉得有那么一段的距离，反而是13年之后的《我是歌手》，让他才品尝到迟来的走红的滋味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第一首中国榜年度金曲《只有你》，他就是现在叫小霞的黄绮珊。 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 离开的让自己形容，写下了曾经熟悉的脸孔，像逐末的慢热失措徘徊惶恐，错过 请往这边看，

路上每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，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，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，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，那是你破碎的心，我的心却那么狂野，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，我的心又一次的唤醒， 故乡来自许巍的第二张专辑那一年，这首歌我们依然可以听到当时许巍忧郁的呐喊。到了2002年的时光漫步专辑被看作是他音乐事业的分水岭啊，许巍渐渐的从愤世嫉俗的摇滚青年过渡到温暖平静的中年大叔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中年啊，就是他的那个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那么在同年，许巍为老狼创作的晴朗同样拿到了中国榜的年度金曲。许巍在2006年的在路上作品集当中收录了自己演唱的版本，同样也拿到了我们的年度金曲，这是在中国榜的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呈现呢、啊。一首歌两个不同的版本都拿到了中国榜的年度金曲，我们来听老狼晴朗。 一切就像是电影，比电影还要精彩，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我想了解这世界，充满悬念的生活击打我的心，这是初次的感觉，好像天空般晴朗，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，她穿过我的心。 这场 CD 里发 风在雨中，收录在2002年专辑《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》呢。当时汪峰签约国际唱片公司，为了迎合主流的市场呢，第一次把爱作为音乐的主题，引来了褒贬不一的评价。04年，汪峰推出第五张个人专辑《笑着哭》之后呢，自组厂牌啊。05年推出了《怒放的生命》，他就淡化了流行的元素，加重摇滚的内容。汪峰摇滚歌手的形象在那一次再次被加固了。在汪峰推出《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》时，歌坛出现了一位重磅新人，他以30岁的年龄拿到当年中国榜的年度最佳新人，也是中国榜历史上最年长的一位新人了。当年他的声音呢撞上了新加坡的阿杜，一时间两个人的歌呢傻傻分不清楚。不过呢，和阿杜相比呢，除了有辨识度的嗓音之外，他还有出众的创作才华。他作词作曲的那首《无所谓》就是当年的中国榜年度金曲。接着下来，我们来听同样由他参与创作的这首热情洋溢的《里约热内卢》。 他戴着面具的脸你看不清楚，他说他今天特别孤独，能不能陪他跳舞，邀请你在巴萨里一起散步。同情跟爱很模糊，分不清楚，一不小心就犯下错误，随着桑巴起舞，塔里瓦渐渐走进爱的魔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这是个天大的错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你踏上了不归路。小心就犯下错误，跟随着萨巴起舞，卡迪瓦渐渐走进爱的魔路。咿呀的嘀嘟，咿呀的嘀嘟， 瞬间能击碎万颗心。它不属于瞬间，它属于永恒。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，如今不知多少人听。 Thank you.